穿过城市的声浪，从你的世界路过。情谊带着温暖的故事，在你我耳边绽放。你的故事，我的歌，就在工作日的午后3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刘慧主持。 我是刘慧，午后三点，欢迎来说说你的故事，听听我们的歌。时间可过得真快呀，今年就还只剩下1/3的时间了。真的像那部电影里所说的，那部电影的名字叫什么？岁月神偷。有看过这部电影的朋友举个手，是不是印象很深？这个电影就是用一个小街区来给我营造出了一个时代老去的记忆，讲述的是生活在香港的60年代，以卖鞋为生的一家四口的故事。虽然说他们都生活在生活的底层啊，日子过得极为的困苦，同时他还经常受到一些地方恶霸的欺凌，但是看完电影以后，你会觉得好在父母恩爱，好在兄弟情深。这部电影当中有很多的细节，我相信直到今天，也许很多朋友一定是印象深刻。你一定还记得那一场扫荡了整个香港的飓风，对吧？吹倒了他们的房子。你一定还记得他们的大儿子后来患上了癌症，倾尽所有给孩子治病，甚至为了医药费典当了自己的结婚戒指，但是也没有留得住儿子。我印象特别深的一个场景，就是罗爸在大儿子的这个墓前种了一棵非常漂亮的树，树枝划上了这个男人的掌心，他伸出手温柔地牵起了小儿子。2009年，罗启瑞导演执导了这部以他自己亲身经历为原型的电影。后来的2010年，这个电影在国内外两拿下了很多个大奖。有人讲说这部电影有一些情节真的是过于煽情，但是我觉得不管怎样，这部电影里那种相濡以沫的温情，那种来自于家庭间的温情，已经足够让人动容。我想起三毛说过的，他说家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欢乐的源泉，再苦都是温暖的。人生总是一日难一日佳，岁月就像是一个神秘的小偷，总是在不经意地提醒着我们时间的刻度。今天的第一首歌就来自为电影《岁月神偷》创作的同名主题曲的歌手金文岐。我们来听听看他在观察生活之后写下的另一首歌，歌名叫《新娘阿花》。 阿花今年28，家人催她谈婚论嫁，相亲对象她叫做阿发，有房有车子还有真皮沙发。阿花初次见阿发，没有面红心跳，只是尴尬。阿发自荐今年30加，工作稳定该有个家。后来故事发展也没差，阿花为他穿上了洁白的纱，那个人不是旧爱之名啊，也不是刻骨铭心的阿忠呀。祝福他，祝福他，就算王子不是骑着白马，也值得去拥有幸福啊。不管粗茶淡饭富贵与荣华，祝福她新娘阿花，少女的梦就寄存在昨天了。那些爱的代价砸成捧花，抛出去换个新的她， 中心的家。回家，两个人依偎在那沙发，看一看电影，也会聊聊八卦。祝福他，祝福他，就算王子不是骑着白马，也值得去拥有幸福啊！不管粗茶淡饭，富贵与荣华。新的他，祝福他，祝福他，就算王子不是骑着白马，也值得去拥有幸福啊，不管粗茶淡饭，富贵与荣华，祝福他，新娘阿花，少女的梦究竟存在昨天啊，那些爱的代价砸成童话，去换个新的他，住新的家。阿花今年68，他最近爱上了中华。阿发清晨买早餐回家，豆浆热热的开。 这首歌一定要听完，你才会知道小琴同学要通过他的旋律告诉你的是什么。阿花和阿发他们的爱情故事，从春走到冬，从年轻走到了他们衰老的时光。这首歌名字叫《新娘阿花》，其实不同的故事里真的是在讲述着同样的温柔。我觉得金玟岐真的是太擅长写这种很温暖的曲调了，对吧？很简单也很好唱，唱的就是小人物的那种真实的生活。即便不是刻骨铭心的旧爱，即便是王子没有骑着白马，即便少女的梦都已经寄存在了昨天，每日平淡的三菜一汤依然是值得拥有的幸福。哎，没错，这就是一首以相亲为主题的歌，没有什么抱怨，而是在说我们其实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去发现生活的美。是的，生活的美，身边的美。各位在这个秋天有没有想法呢？欢迎参与到今日份的话题当中。这个秋天你最想去的地方是哪里呢？各位可以下载听听 FM， 进入到我们专属的聊天室会遇见你当中。在这里已经有很多的好朋友开始了他们的留言。5155说想去秦皇岛吃个海鲜。向着阳光说想去江苏南京，去南京城外的栖霞山看美丽的枫叶。小闪 berry 说这个秋天最想去的就是环球度假村了。宝姐姐想去妈妈老家转一转，看看舅舅们，还有哥哥姐姐弟弟和妹妹。是的，秋天最适合出行了。 走过这时光向后望，来时的脚印是什么形状，歪歪扭扭却三三两两，是你呀一直在我身旁。久违的旋律轻轻唱，顺着回忆的方向，流光溢彩的小世界，是不是也别来无恙？脚下回忆的空白间，一起回忆到相遇那天， 纯的誓言从来都不曾飘远，那时我们有一双翅膀飞过高山海洋，那时我们之间有星光照亮彼此的前方，就像年轻的水手要去远航，在风雨里成长，那些有你陪伴的时光依然藏在手掌。脚下回忆的空白间，一起回到相遇那天，一串节奏将我们的心跳紧紧相连，那时我们有一双翅膀飞过高山海洋，那时我们之间有星光照亮彼此的前方，就像年轻的水手要去远航，在风雨里成长，那些有你陪伴的时光依然藏在手掌。今天我们有一双翅膀飞过高山海洋，今天我们之间有星光照亮彼此的前方，放下故作成熟的模样，穿上最爱的衣裳，回到青春的舞台，亮起灯光，重新闪亮登场。那个青春的舞台，亮着灯光，你和我闪亮登场。 来自毛毛毛不易的《那时的我们》，这是一首命题作文，据说是他为了一个游戏的炫舞活动而创作的一首主题歌，很轻松很愉快的那种曲风，比较契合活动的主题，又给我们带来了一种青春洋溢的感觉，对吧？每个人都会有属于自己最珍贵的回忆，我相信在这个当中有一些可能真的是和游戏相关的。你还记得魂斗罗吗？是不是有暴露年龄的嫌疑？但是没有关系啊，我们开心就好了。以长大的眼光去看小时候的自己，还是那样的开心。 想念你，想着你迫不及待地奔向你身旁，记得我们的约定，看家乡的风景，找回那曾经最美好的踪影。褪色的记忆和渐渐忘记的秘密，那些欢笑争吵不休的玩闹，我们从不曾逃避你和我的距离，此刻你身在远方的处境，向往着早些回到你的怀抱，我望着眼默默的笑着又哭着，等待着你我重逢那天的一瞬间，融化了所有错过的陪伴。记得我们的约定，看家乡的风景，找回那曾经最美好的踪影。褪色的记忆和渐渐忘记的秘密，那些欢笑争吵不休的玩闹，我们曾不曾逃离你和我的距离，只因那此刻你身在远方的处境。 错过的陪 伴。这是一首来自段奥娟的《向往》，是献礼建党百年的一部网剧《约定》的单元曲。在这个单元当中呢，就是以儿童的视角来给我们讲述了一个应该是来自贵州的小乡村是怎么样通过电商来实现脱贫的故事。有了这样的一个背景，再听这首歌其实就会有不同的感触了，对吧？你看，向往着早些回到你的怀抱，我红着眼默默地哭着又笑。这是在唱小乡村因为家乡没有发展条件而去到外地拼搏的人，因为想要给老人和孩子更好的生活才让他们留守，很矛盾哈。可能像我们这样一些没有经历过的人，没有说把孩子放在很偏远的地方和老人一起度过的外出的工作的人们，可能真的很难想象那种无可奈何。还好我觉得现在乡村的发展其实也有了更多的可能，比如说电商，对吧？这些外出打拼的人也可以选择回到家乡，那童年的记忆，家乡的风景，我想可能对于我们这些可能在外拼搏的人来讲，无论什么时候提起来都是一份浓浓的乡愁。比如说一哥就说到，说今天的这个节目这些歌让他想家了，想回去故乡，这个秋天想去到我的家乡，在东北的五大连池，看看故乡的秋，家乡的百花树林，看看家乡的红叶挂着晶莹的霜花，真的好美。哎，我觉得一哥你真的好会写耶，把你的故乡也写得好美，让我们也很向往。冬天到了，其实真的可以去看一看，去滑场雪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老赵说，时间确实过得太快了，再有几个月2021年就快过去了。说起想去的地方真的有太多太多了，只是太力不从心了。不过也很开心，经常有朋友圈有朋友在朋友圈晒出他们出游的美图，也是很开心的。彩虹的微笑说，再美的景色都不如家乡美，但是远嫁的我回家才是最想去的地方。 那时候的你记得吗，开着满山遍野的油菜花， 那时候的你记得吗，巷子里追逐的青梅竹马， 拍杨花躲迷藏骑木马，记忆中你扎马尾哼的歌都老掉牙， 放不下床枕边的童话，调皮捣蛋爱闯祸，长不大多好啊。 人在光阴里下注，年少轻狂倔强，爱定最还惹你哭， 人长大也留不住，走不尽的世界想聊聊天也辛苦， 等来年大彻大悟，却习惯了匆匆停不下脚步。青春无悔， 光阴下注。 拍杨花迷藏起木马，记忆中你扎马尾哼的歌都老掉牙， 放不下床枕边的童话，调皮捣蛋爱闯祸，长不大多好啊。 人在光阴里下 住，年少轻狂倔强，爱顶罪还惹你哭， 梦长大也留不住，走不尽的世界，想聊聊天也辛苦， 那年大彻大悟，却习惯了匆匆，停不下脚步，青春无悔，光阴下注。 有没有觉得这真的是一首特别温情的歌，来自黄洋和蔡明共同演唱，是一首母亲和孩子的对唱，也是母子之间最深沉的爱和牵挂。其实你仔细听啊，母亲和孩子都在唱着记忆里关于对方最深刻的细节，是拍洋画、躲迷藏，还有骑木马，是枕边的童话。在这个里面，儿子有儿子的无奈，母亲有母亲的寂寞，只是两个人的思念总是不能够把两个人再带回到那一起的时光。后来住在养老院里的母亲忘了很多事情，唯独没有忘记的是儿子喜欢吃橘子罐头，他收集了上百个玻璃罐头，买了一柜子的橘子，要做橘子罐头给儿子吃。啊，我想起了一句话，始终觉得很泪目。有的时候老人家可能什么都忘记了，但是唯独没有忘记爱你。都和家人在一起吧。 当烟花灿烂完以后，能如何期待白昼？人潮里谁流走，谁上身不厌旧，谁忘记我，谁没有。重听当年的歌，回想你来看我，毫无忌讳，为成长冲击过，犯了一时过错，便爬起身改过。你会否不记得那天的你我？世事常变化，糊涂才成为习惯，泥泞里颓垣间，无望光景有限，来违抗永恒聚散。重听当年的歌，回想你来看我，毫无忌讳，为成长冲击过，犯了一时过错，便爬起身改过。你会否不记得那天的你我？如返不回当初，如果你还爱我，盲目下去，为曾经天真过，让那轻狂散播，照来一星一个，未厌苦不怕死，那天的你我。岁月里不可，要抱住一种赤裸。重听当年的歌，回想你来看我，毫无忌讳，为成长冲击过，犯了一时过错，便爬起身改过。你会否不记得那天的你我？

es ya del siglo anterior. Y si el sol nos quita el sueño, pues ojalá que soñemos despiertos. Y si el sol nos quita el sueño, pues ojalá que soñemos despiertos. Porque hasta el último aliento gritamos al viento, el cielo tan lejos no está. Y si el sol nos quita el sueño, pues ojalá que soñemos despiertos. Y ver cómo las nubes se van haciendo más pequeñas, pequeñas, mira. Y ver cómo las nubes se van, porque contigo mi mundo es mejor. Y ver cómo las nubes se van haciendo más pequeñas, pequeñas, mira. Y ver cómo las nubes se van, porque contigo mi mundo es mejor. Y si el sol hoy nos quita el sueño, pues ojalá que soñemos despiertos. Y si el sol hoy nos quita el sueño, pues ojalá que soñemos despiertos. Y si el sol hoy nos quita el sueño, pues ojalá que soñemos despiertos. Y si el sol hoy nos quita el sueño, pues ojalá que soñemos despiertos. Porque hasta el último aliento gritamos al viento, el cielo tan lejos no está. Y si el sol hoy nos quita el sueño, pues ojalá que soñemos despiertos. 欢迎你继续为我停留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啊。刚才的这样一首好听的西班牙语的歌曲，非常的动感，非常的愉快哈。来自我们熟悉的歌手，我曾在节目当中很多次为大家带来他的歌，阿尔瓦罗·索莱尔的。今天带来的这首歌翻译过来的意思叫做梦，不过这个梦不是夜晚做的那个梦，而是白天做的。你也可以把它成为我们更熟悉的一个词，叫白日梦。对于这首歌的主人公来说，能和他心爱的人在一起，就像是白日梦一样。我们今天和大家互动的话题是，这个秋天你最想去到的一个地方是哪里？大家可以继续在听听 FM 当中找到聊天室，来到我们专属的会遇见你聊天室当中。杜 Puro 说，这个秋天最想去的是泰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我怎么会想起了一首歌呢？我刚才说到的这个歌里叫西班牙哈。我这两天还在看我的一个好朋友，他说因为疫情的关系去不到很远的地方，尤其是国外，所以也得出了空，在家整理了很多他这些年去到国外的一些照片。哎呀，其中一个地方我真的是太喜欢了。哎呀，要是疫情允许的话，我真的好想去，就是在西班牙。是在西班牙南部有一个地区叫，大概名字是叫科尔多瓦吧，对，就是有个鲜花小城。你看着他在朋友圈发的那些照片，你就会觉得好像就是一脚能踏入到了一种时空隧道当中，一下把你能带回到那种中世纪的感觉。很多迷宫，非常曲折的一些小巷，还有非常漂亮的广场。哎呀，我记得还有一个满是鲜花点缀的阿拉伯风格的庭院。我的这个朋友在当中就像从天上掉下来的仙子，太仙了。而且你在那个地方，你都会怀疑说，怎么就创造出了这样的一种鲜花的城市。它大多都是那种雪白的墙壁嘛，然后在那个上面有错落有致的我想想看，应该种的是天竺葵吧，对，应该是天竺葵。在那样的地方，你就会觉得你光看着那样的照片，你就会觉得好像有一点迷失的感觉，太陶醉了。所以哎呀，我们只能是畅想了，就跟刚才的这首歌一样，白日梦了。希望疫情赶紧过去，我们能够去到我们所心仪的这些地方。 我会慢慢等，慢慢等，慢慢等，慢慢等，慢慢等，慢慢等，等上弦的铃声，慢慢等，等到我都睡着了，耐心等，只为了那一刻。慢慢等，慢慢等，慢慢等。 心房，我终于知道什么叫做疯狂，因为你我不再怕黑暗，想着你让我更加勇敢。你说你害怕曾经受过的伤，过去发生的情节让你迷惘，害怕重演在你身上，却不让你失去了方向。或许我没资格说什么， 有谁不会害怕呢？ 但我知道我会愿意的， 你相信我的时候， 我会慢慢等，慢慢等，慢慢等，慢慢等，我慢慢等，慢慢等，关上弦的铃声，慢慢等，等到我都睡着了，耐心等，只为了 叫慢慢等，来自歌手池柏林。好姐姐好会开玩笑，慢慢等，再等等，等到护照已过期。真的，在疫情期间，我们也只能是慢慢等了，对吧？这首歌是维利安的经典情歌。其实这首动听的歌曲，应该说是很多人青春恋爱的回忆。我很喜欢这个全新编配之后的版本，池柏林的氛围，你会不会觉得更显得浪漫呢？更加的温暖，对吧？不过给我们传递的依然是那种恋爱时心动的感觉。这首温柔的情歌送给大家，也希望能够带给你更多关于爱的勇气。说到勇气，这位歌手一定要带来。只不过今天我们要听听看他带着更多的勇气要跟你讲述的一路两个人。 看富士山的雪洒满月光，让蒙马特的风吹乱短发，在66公路听雨落下，和你并肩横越了流沙，出和日落涂满天涯，到世界的尽头一起回家，在小小屋檐下张罗晚餐，和你写旅途的收场，你找的快乐和我一样，你的疯狂跟我最像， 好多关一起 问候一下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新朋友金日潇，潇洒的潇，你好。说这首歌九年前我刚到北京的时候就在听，哇，感觉是不是像坐了时光机？ 一辈子有你更绵长，好多梦一起想。 Jerry 说疫情还在，能不出京就不出京了。其实沿北京地界周边开车郊游也是美不胜收，出乎意料的。五幺五五也说身体和灵魂那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同意，只是我们可能 在你忘的小时候，我在等着跳伞盘转满了宇宙的颜色，单纯狂热故事直觉的像是发自真心的喜欢，就拥抱着没有复杂的嫉妒猜测。这些年遍体鳞伤，你不想认输了，委屈就全妥协，不得不做的选择，最后得到了什么？从那一天开始不后悔，更爱的人真挚，势不两立的对峙，这样子这路还有谁坚持？愿望 要说广播就是你永远不知道下一首歌是什么，就像我们的人生永远是充满了那么多的不确定性，总有惊喜在等着你。说得好，就像刚才这首歌结束一样，你永远不知道它会以什么样的方式结束，但是你知道这样好的旋律是会触动到你的，对吗？刚才的这首歌来自周兴哲，小时候的我们，我在第一次听的时候就很喜欢，是收录在他去年年初的时候发行的一张同名专辑当中，其实不太跟他以往的那种温柔的深情的周氏情歌一样，我觉得这一张小时候的我们真的是显得又真挚又纯粹。周兴哲说，他说每个人长大的过程其实很重要，因为这成就了现在的我们，而你听他这张专辑，你就会回想到每个人童年当中最简单最直率最纯真的那个时刻。